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宜家家装节来啦，上网找装修公司，精选设计，免费量房，买建材还有返现，家装节就上宜家网。 王府井工美大厦匠心系列跨界千足金饰品送给思念的他。 9月10月城外城全城热卖，店庆狂欢。莫文蔚2015年10月24日办事达，畅享城外城之夜。 孝是善之首，孝是德之本。市老龄办主办北京孝心榜样评选活动，全民参与孝亲敬老，你的孝心，父母的笑脸。关注北京故事广播，讲述孝心背后的故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关注这么一个事件，小孩落到了5米深的水塘当中啊，获救，可是呼救的家长一转眼却不见了，而且几天也是没见来道谢。这谢和不谢仅仅是关乎道德问题吗？那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说到这样的一件外地的事情。之前呢，咱们来说的事情是最高检等5部门发文禁止司法人员6种交往行为。司法人员的哪些交往行为是被最高检等5部门发文明令禁止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在之前的法律当中是否有规定？这一次为什么又要发这样的一个新的文呢？那咱们节目当中呢，首先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好，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来关注。我们节目现场呢，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法环律师事务所的王鹏，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那么咱们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刚刚说到的哈，5部门发文禁止司法人员6种交往行为这样的一个信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那么这个规定呢，是希望切实保障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根据规定，司法人员有为律师介绍案件等利益输送行为，或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规定当中明令禁止的6种行为有哪些呢？第一是泄露司法机关办案工作秘密或者其他依法依规不得泄露的情况。第二是为当事人推荐介绍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律师中介组织介绍案件，要求建议或者是暗示当事人更换符合代理条件的律师。第三是接受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请客送礼或者其他利益。第四是向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借款、租借房屋、借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或者其他物品。第五是在委托评估、拍卖等活动当中徇私舞弊，与相关中介组织和人员恶意串通、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等行为。第六是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其他不正当接触交往行为啊，这一下6条规定出来了哈。在这儿呢，我们也首先想请问一下王鹏律师，这6条规定，乍一听呢，觉得好像确实是都不应该的，但是怎么感觉以前应该也是有一些规定涉及到了这方面的禁止？ 这个其实在以前的法律法规中相关提到了一些相关的内容，这次最高 检还有最高法几个五个部门联合发这么一个规定，可能主要是还是想禁止就这些行为，这些人的交往行为。 嗯， 片面主要还是想规定的交往的范围，私下交往的一个范围。这个是比方说我记得在这个我们的法官法还有检察官法里面，律师法警察法里面都有相关的类似的规定。记得这个法官法里面其实也有这个相关的规定，就是都跟检察官法都提到了要警不能泄露国家秘密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工作秘密、办案秘密。其实这个考虑呢，主要可能是为了打击犯罪的一个需要。如果说这些司法机关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提前或者就是向这个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可能会造成一些涉案人员逃跑或者一些外逃。你看现在好多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追逃外逃的一些犯罪人员，可能好多就是在这种提前掌握信息的时候，准备第二天抓了，头一天他要走了，结果您造成现在在追逃就会发生这个浪费很多的这个财力跟物力。 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的这个规定当中并没有说是特别新的这些规定，以前没有规定的，然后现在突然说啊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了。其实在以前 也不是没有新的规定，只是原来的规定可能说对这个私下交往没有那么多细或者明确。因为 这个细的点应该也就是说这一次出台的规定的新的点，您觉得它比之前的在散见于比如说是检察官法、法官法、律师法当中的这些禁止性的规定细化在什么地方了呢？ 因为以前吧，你看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的可能只是说他们这个职业上不要去做的一些法律上规定的，比如法官法规定你不能去这个贪污受贿啊、徇私枉法、刑讯逼供之类的，这个泄露国家秘密、审判秘密的，或者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啊，这个或者跟律师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工作人员勾结，说是你说这个非法的谋取证据之类的。但现在呢，你说他的六类人员呢，这五类人员吧，几类可能说你之间互相不能有这么一个行为发生的。以前检察官法可能只规定了检察官不能这么干，法官法规定法官不能这么干，警察可能规定你警察不能这么干，但现在说你们之间也不能这么干。可能有些现在有些办案的实际过程中呢，可能法官不亲自出面去干，而委托一些其他的诉讼参与人去处理这个事情，可能也会带来这样的问题。比方说这次也提到了说你这个司法机关不能为这个当事人推荐律师啊、介绍律师，可能现实中有一些情况会发生什么，就是说法官啊、检察官会为这个当事人推荐一个律师，说我推荐你去哪个律师，然后后面会发生什么行为，就是说推荐的这个人律师呢跟法官他们之间的律师费还有一些分配上的问题。比方说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媒体报道了，就是河北某地的这个法官给律师推荐案件，最后要拿到60%到80%的律师费，所以这样的话呢，律师可能收入就很少了，这样其实就这个律师的作用就给淡化。如果说被相关的当事人知道了以后，整个损害就觉得在有关人在互相在做一个假案，这样可能损害就司法的一个公正。 刚刚您说到的这个禁止向中介组织律师推荐案源啊，或者是建议当事人更换律师啊，这个是实际上为了防止之间有一些利益的输送，对吧？可是在现实当中啊，也会遇到一些情形，就是确实是当事人请的这个代理人可能对法律的了解并不是特别到位，那作为案件的法官，他如果说确实也能感受到这一点的话，不吱声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吗？当然您是从律师的角度来看啊，就从您的角度来说， 其实这个问题呢，可能说你这个当事人找律师的时候可能需要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来帮你处理你这个案件，如果说你找的律师恰好不是这个方面的专业领域的话，他可能会在法庭上或者在私下给的法律意见可能不符合你这个案件的本身事实，可能就会造成说这个你的这个结果，可以这个当时可能办案法官的感受是觉得这个，因为法官都是某一领域的，现在比较细了，比方说审房地产、只审房地产，离婚的而刑事都分得比较细，而律师可能说现在也在专业化倾向也比较重了，可能律师也在专业化这方面走的，有些律师可能不是专业化，什么案件都接，结果呢就可能造成当事人找的这个律师不专业，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如果从一个律师的角度，可能您也会在出庭或者是说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哈、啊，发现说哎，这个对手好像比较弱哈、啊。当然，从律师的角度，这个时候可能想法会不一样的。那么，如果说换成这里边，咱们刚才讲到的是说禁止法官、检察官等等向这个当事人建议换律师啊。但如果说确实很明显一个事儿出现了，那您觉得这个他应该怎么来处理呢？我不吱声。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呢？ 其实这个呢，当事人并不一定就知道这个律师不是很专业，或者这可能 尤其是专业的人士，他更容易发现这个问题。 对对对，他有些可能律师在这些案件的准备上，或者是这个庭下的这个准备工作，或案件事实清楚上，他可能定性不准，他可能对自己这个案件没有把握，那可能说。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外地开庭嘛，还碰到一个律师，就引用了一个过期的法律法规，我当时就很吃惊，我说这都已经失效了，为什么要拿到这儿来讲这个事情？当时法官也很震惊，说，反正有些可能说一些信息更新上，或者是一些还是主要是专业上的问题。其实你说这个法官如果说建议更换律师的话，其实从这个。还是不太合适，因为你毕竟不是一个在利益方向的，不是一方面的，你只要公正的去根据律师的意见去处来裁判你这个案件，就像有理的地方没理的地方，至于说你这个判决结果会出现什么，应该是由当事人来对他委托律师出现的结果承担一个责任。如果律师确实在职业过程中发生了职业上的那种过错，那肯定说给当事人带来损失，那当事人可以向律师来要求一个这个赔偿的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说就算是这个普通人作为旁听者，他可能去听案件发现了一方律师不够专业，他可能在庭下可以跟这个当事人说一些什么建议，说一些自己的想法，当事人采纳不采纳都无所谓。那如果是法官觉得说这你还行，我真的是出于好心去跟当事人说，其实真的是犯了一个大的忌讳。第一，他的公正性立马就失去了。 对 吧？ 因为这个， 你觉得对方请的当事人请的这个律师不够专业，你作为一个法官，其实像刚才王律师说的，第一，你是基于法律的一个诉讼案件过程当中的一些证据去做一些判断的。那么如果说发现了有一个不正确的现象、不正常的现象，你去直接跟一方的当事人说你的代理人有问题，那可能别人第一会反应说有。你这是属于是主动向着我呀，还是说给我下套啊，还是怎么样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一种怀疑。这个法官他本身就是应该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去处理这一个案件，而不是说向着哪一方去偏袒的。而且像刚才也说到了，如果真的是因为代理人的问题导致当事人受到损失了，其实只要事实非常明显，证据也很充分的话，这个当事人他是有其他的途径来挽回自己的损失的。 对。 那么刚刚咱们说到的其实也是六条规定当中其中的一条，那咱们接下来往下说是在委托评估拍卖等活动当中徇私舞弊，与相关中介组织和人员恶意串通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等行为，以及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其他不正当接触交往行为六条里边，其实每一条有的时候除了刚才咱们重点说到的这个比较细的这一条，其实每一条大家听起来都觉得其实就是这怎么可以啊，法律当中其实在不同的法律当中也是有规定的。那么第六条，这个其他不正当接触交往行为，从这个规定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第六条的约束，是不是按照法律的术语叫做一个兜底条款？它这个其他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性在呢？ 这种反正这属于兜底的一些行为吧，可能说只要是你这种不是为了办案的需要，是这种公开接触，你比方说有些可能说在地方方在当地不方便，有些可能说法官被当事人请到外地去以旅游的名义或去国外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形式，所以这种也可能说他当时可能说基于某个案件当时还没有到法院阶段的话，或没到检察官阶段检察院，他可能提前布局把这些有关的能管这个案件的人请出去玩或者去旅游或者去消费，回头以后呢再发生这样的就是利用这种关系来达到一个某种案件要实现的目的。比方说我记得 浙江东阳那个吴英的案件，他的父亲也在网上老呼吁说他的这个资产被贱卖啊。其实这个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资产评估这方面可能会牵扯到中介组织，你说这个资产会低估低卖啊、嗯，可能是这个值很多发生的问题，可能一套价值几个亿的房产，最后评估来几千万，就能造很大的一个价值误差。还有一些你像这种，一些的这种房屋的鉴定啊，像比方说这些装修的价值鉴定，还有一些像这个汽车财产的一些很多，反正现在有价证券这种，还有这种固定资产比较多了，各种各样，有些经营权的。他可能说本来的这个能您客观公正的去评估这个财产到底值多少钱，这样其实既便于保护这个债权人，也便于保护债务人，不能把自己的财产低价处理了。 嗯， 其实如果说他把债务人的资产低价给处理了，只是有利于债权人，而债务人就是这个公平的这个权益就得不到保障了。其实我看这个规定，其实第一条就是说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实这个案件的出发点，我还是这个行为是从考虑到当事人合法权益这个角度出发，因为毕竟现在有一些案件在这处理过程中有一些问题，可能已经比较频繁的，比较一些突发性的或者是一些普遍性的这种行为就不要。我记得有去年还是前年媒体报道了，不是上海有一个当事人，法官判他输了以后，这个当事人就很有心计，跟踪了一年多，最后拍到六名法官在 KTV 娱乐，然后拿到那个账单那个录像，最后公开，最后那六名法官被处理。其实这样的话，这就其实说本身当事人已经有合理性的怀疑，说他们在有私下的接触行为，才造成了这个案件的一个不公正的一个判决结果。所以说这种行为，可能说很多这样的案件出现这种结果，有些本来有的时候一些根据事实和证据可以法律能判断该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结果判决结果出来以后，出现另外的一样的一个不符合常理的结果。就我看最近最高法院不是有一个副院长奚晓明，这不是落马，爆出来山西有一个案件，说标的比较大，所以说这个回扣啊，说是反正这种可能说普遍性的法官行为，其实应该这是规范起来。其实最终我们现在的司法体系里面，法院是最后一个裁判的一个角色。如果说你不能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的话，其实你对社会的这个纠纷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解决作用。如果你的判决不能公正，当事人肯定不会满意，不满意就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后果，比如申诉啊、信访案件就可能加剧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嗯，所以这也是从法院和法官的角度来说哈，确实压力也会有很大的。其实他们也都知道自己也像大家说的，就是法律上正义的最后的一道防线哈。那咱们刚刚呢说到的这个话题，也非常感谢王鹏律师从律师的角度做了一个点评。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警法在线继续，咱们说说小孩落到了五米深的水塘当中获救，家长连声谢谢都没说就走了，这事儿从法律上应该怎么来看。好，片花之后警法在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编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警法在线，说说外地的这样一件事情。9月27号，华西都市报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小孩落水五米深塘获救啊，这个家长转眼不见未道谢。那咱们就来说说这谢不谢仅仅是关乎道德吗？事情呢，咱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就在9月20号，一个48岁的姓易的易先生，他呢在公司啊和同事一块儿进行拓展，吃晚饭之前，这易先生突然就听到有一个女的的声音在大喊：“快救我娃娃，快救我娃娃！”当然这个用当地方言喊的哈，我就不在这儿学了。他们的餐厅大门呢正对着的拱桥下面，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站在池塘边上都快哭出声来了，手忙脚乱的四处转悠四处喊人。而他看过去呢，距离池塘边2米左右的池中心，一个小孩在水里不停的扑腾。当时这个易先生都来不及脱衣服，就纵身跳进了池塘，把这个小孩救了下来。不过在这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易先生本人啊，他其实也不太会游泳，他仅会2下狗刨。当时他觉得这池塘看起来不太深，也不是特别宽，本身是想找根棍伸过去让孩子抓住，但是周围没有，又觉得时间比较紧急，他就决定下水救人了。可是呢，没想到他跳下去之后就一下踩不着底儿了，他也有点慌，但是也没来得及顾自己的安危，先是好歹跑到了小孩的边上，哎，使劲的拉了一下小孩，但是这小孩一拉呢，他自己往下沉，哎，那小孩呢还把他的眼镜给打掉了，然后他继续的等自己浮出水面呢，又钻到水里把这个孩子拽出水面。因为他游泳技术不佳哈、啊，所以呢这几个姿势基本上已经是耗尽了他身体上的所有的力气。周围的人呢，就是包括山庄的总经理王浩，听见的呼救声赶过来了，哎，看见呢这个池子里边有人正在救小孩，赶紧先把小孩哎给拉上来，然后转身一看说，哟，水里这人还没上来，也挺危险的，又找了别人一块儿把这易先生呢拽上来了。所幸这个孩子和易先生都没出什么大事儿。不过呢，当他们稳稳当当上来了，这个想看看孩子怎么样的时候，发现哟，这小孩被他家长领着一瞧早已经走了。而且呢，据旁边人说，这家长骂骂咧咧的一直在数落这小孩，根本就没空搭理这几个见义勇为的人。那这个易先生也是觉得挺不是滋味的，就说当天小孩家长着急带孩子回去换衣服吧，隔了几天了，怎么着也来说声谢谢吧，也没有，等到现在也没有，直到记者采访发稿了还没有。那咱们今儿呢就来请法环所的王鹏律师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因为在报道当中也说到哈，这个易先生平时呢人也不错，易先生自己也说了，也不是说指望着这个娃家长提着礼物或现金来感谢他，不缺这些，只是我觉得我这也挺不容易的哈，这个家长怎么着也得有一句话吧。那么像这样的一件事情出来了，这个谢和不谢仅仅是关乎道德的事儿吗？王律师， 感谢的话，应该说你像这种这个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去救这么一个落水的儿童，还自己还不会游泳，把这个帽对给他救上来。其实这个家长应该说，应该如果说在保证当时孩子的安全的情况下，应该是给你说一声谢谢， 甚至保证孩子当时安全的情况下一块儿再去救这个易先生。 对啊，就是这个感恩的心应该是有。你看最近好多这种公共的案件嘛，可能就是说当事人去冒着生命危险把人救上来了，然后最后呢当时还没有得到一个就是说感谢，可能他这个当时这个救助这个人也没有多想，他就说本能的去反应说想把这个孩子给救上来。 嗯， 当时他说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水这么深，如果真要知道五米深，他自己他也可能会 不太会游泳，他怎么敢， 他也不敢下去 了。对呀、啊、 所以这个孩子可能这个生命就危险了。 嗯， 所以这个家长应该说，你应该看到媒体的报道以后应该主动跟这个先生联系，说哪怕是一个迟到的道歉也比没有好。 嗯，确实是，如果说这个孩子没有当时易先生这种见义勇为的做法，可能很有可能就没了。 对对对对。 那到现在家长没有表示，那好在哈，这个易先生也没出什么大事儿。这孩子尽管家长不太懂事儿，但孩子也算是没出什么大的问题。而且呢，在后续报道当中啊，易先生所在的公司和这个出了这件事儿的山庄，哎，都是有不多的钱，但是确实是有一份很满满的谢意，向这个易先生做了一点表示。可是这 事儿就如果说是退一步讲，换成另外一种结局，比方说这孩子，不管是说易先生去救没救上来还是怎样，这孩子就是没救上来，甚至包括下水的易先生这个救人者也出了危险了，那作为被救的这一方孩子的家长，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担责任？再说这个山庄，在这个山庄里边一个五米深的池子，尽管旁边哈有一个牌子写着水深五米请勿靠近，这么一个牌子立在旁边了，那这山庄就不用担任何责任吗？ 其实像您主持人提到刚才这种发生这种极端的事件的话，如果这个先生没有把孩子救上来，或者最后是这个救人者也自己牺牲了，或者这种情况的，其实这个本身这个救人者他在这个里边的法律关系定位呢，可能法律上这个学说上也比较有争议，就是说到底是无因管理啊，还是说这个还有就还有一个是你还是说一种契约行为啊，都没有，就是要约啊，这可能比较有争议。 嗯， 但其实我个人更倾向于一个就是一个无因管理，因为我本身没有去义务去帮你去救这个孩子，只是我当时碰巧碰到了，如果履行一个公民或者说我自身条件许可能帮你，或者在自我判断能给你救上来的时候，我自己搭了一把手，也就是说我们社会上所说的见义勇为。 嗯， 其实如果说自己因为这种救他人自己其实就死亡了，造成这个死者的家属，救人者死的家属其实可以要求这个孩子的父母适当的给予一定的赔偿。 嗯， 啊，这个是法律有依据的。 那如果说孩子没救上来，结果救人者等于一下为了救人两个人都死了，这种情况下，那还有从法律的依据上讲还有这种依据吗？ 也是有的， 也还是有这样的依据的。 因为你这个孩子是一个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他是一个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的这个家长是有法定监护责任的，你应该保障你的孩子的安全，说你的出行游玩要保障他的人身安全。 嗯， 但是你这个家长可能这个刚才看这个媒体的报道里边，虽然这个有这个牌子写着水深五米啊，其实你成人是能有意识到这个水深五米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嗯， 如果你家长应该看好自己的孩子，不要去这边玩耍，以免造成这种落水这种悲剧。然而父母没有看到，比方说疏于管理，孩子自己跑过去了，他没有看到，哗就可能就掉下去，孩子贪玩。这样的时候呢，你家长就有一个疏于管理的责任，这肯定是有责任的。 嗯， 啊，这他人救助你只是一个帮忙的行为，就见义勇为的行为，而不是说他有法定义务必须要帮你。他孩子的家长反而有法定的义务去救这个孩子。 而这家长却肯定是看懂了这个牌子水深五米，他在旁边喊救人呢，来救我玩。 对对 对， 对， 他自己没下去。 对， 嗯， 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就是说，比方说刚最好这先生也说，只是说我看那报道说手机没有拿出来，可能被淹了，然后没有一个眼镜，嗯，他其实这种财务的损失，他其实可以要求受救助人来赔偿， 嗯， 来补偿吧，应该是给补偿比较，我认为比较合适。 嗯，嗯，那么再往进一步说哈。这一个水塘还不是一个山川湖泊的自然景区，它是在一个山庄里面，是一个经营场所里面的一个地方。那刚刚咱们也说了，救人的时候呢，这个易先生是来这儿消费的一个顾客，他这行为显然就是属于见义勇为了。然后随后来救易先生的呢，是有山庄的经理，一个姓王的先生。那么从王先生的身份上讲，他肯定就不能算是见义勇为了吧？那么实际上，在水塘当中，山庄里的这个水塘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惊险的一幕，山庄作为一个经营者，他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山庄在说